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抗日战争期间，侯宝林与郭启儒合作在京津一带演出，艺术日臻成熟，声名大振，而且他一改当时相声粗俗的风气，以高雅的情趣、质朴的格调和正派的台风赢得了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更焕发了艺术青春，很快就成为妇孺皆知、享誉海内的艺术大师。此后他立志相声改革，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一面呢又创作出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1957年侯宝林表演的两段相声。话说1956年，喜剧作家王命夫写了相声《离婚》，讲述了人物的离婚全过程，经过压缩后，他把稿本送到说唱团交给侯宝林看。侯宝林认为呢，最好不要让人物真的离婚，就让他在生活中遭遇尴尬，然后留给听众一些想象的空间。根据侯宝林的建议，相声《离婚》变成了《离婚前奏曲》。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侯宝林、郭启儒1957年表演的相声《离婚前奏曲》。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我呀， 啊， 我是准备自杀。 你这叫什么话 啊？是啊，是啊，这个要自杀。 怎么了？ 我自杀嘛。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为了离婚。 离婚 啊？离婚。 哎，你这可不对。 怎么？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嗨，这事儿没法说。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呢，他为你可真不容易。 他有什么了不起？ 在解放以前 啊， 他就指着给人做针线活，供给你在会计学校毕了业，搞得这份上啊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呢？ 行了，别说了，别谈了，不跟你谈。 什么？ 你这个人呢，水平太低 啊！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你想，这谁没事离婚玩啊？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这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呢？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了？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那你这是怎么了 啊？ 嗯， 是啊， 啊，怎么回事啊？ 这